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日获奖的听众朋友是139尾号2917和185尾号680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全包员提供的车用应急包一个。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惊喜多屋亚洲菜成立多少年了，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起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还是先关注再发送。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价值258元的自助餐的代金券一张，今天呢一共会送出两份奖品，也是先预祝大家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惊喜多屋亚洲菜总监李秋林。您好李总监，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啊，听众朋友们好。 惊喜多屋，我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四个字哈，惊呢就是北京的惊，喜呢就是欢喜的喜，多就是多少的多，屋呢就是房屋的屋，惊喜多屋亚洲菜啊。这个名字可能有些朋友哈是第一次听说，李总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惊喜多屋亚洲菜呢？ 好的。亚洲菜呢其实就是中日韩以及东南亚地区菜系的一个总称，那么现在在这个餐饮行业呢也很少有那么一家餐厅能够结合了多个国家的亚洲菜系。 因为我们知道日料韩餐、泰国菜、越南菜等等，这单独的都有，是吧？ 是的是的，对，我们都集合了一起了。 所以叫惊喜多屋亚洲菜是结合了这个亚洲的几个国家的这个菜系。 对对对 啊。 那么我们店呢那个成立了15年了，在成立之初呢我们主要经营的是纯日料，比如说日料里边凉菜呀、生鱼啊、寿司啊、什么各种烤鱼啊、炸的呀等等等等。那在我们经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纯日式的这个菜品以及口味呢是很多中国人不太能够接受的。比如说烟熏鱿鱼，它日语叫伊卡修卡拉啊，然后这道菜品呢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是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道下酒小菜。因为它是以那个鱿鱼的内脏呢腌制而成的，它的口味呢比较有点偏腥，还有点偏咸，还微微的有点偏苦。所以咱们中国人呢不太容易接受这个口味，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大量的市场调查，把不太适合咱们中国口味的一些菜品呢给精简掉了。调整出了一些菜品让它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又加入了其他亚洲国家一些特色菜品，比如说你看咱们中国的爽口小凉菜啊，比如韩国的泡菜呀，什么泰式的咖喱啊，新加坡肉骨茶呀，还有印尼炒饭等等等等，逐渐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亚洲菜，汇聚亚洲美食之地嘛，就是让顾客们呢在一家餐厅可以吃到多个国家的菜品。 大家想吃亚洲菜的话，去您这一家餐厅就可以了，是吧？不用跑那么多的餐厅了，是吧？是的，是的，是的。那惊喜多屋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惊喜多屋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有三家店，第一家店在崇文门西大街一号新桥饭店，A座二层。 我们第二家店呢在白石桥腾达大厦一层，第三家店我们在那个长春街的金宇大厦二层。这些位置都是市中心的位置哈。 对对对，繁华地带。 那我们的惊喜多屋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经营模式也比较多，比如它有那个精品的单点，还有那个自助餐，还有午间商务套餐。可以满足大家多方面的需求是吧？是的，是的。想省事儿的那您就自助餐，中午没时间的您来个商务套餐。对，是当然您时间富裕和宴请朋友，那您就自己单点可以。是是是这样的，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了。是的，那如果说大家去单点的话都有哪些特色菜呢？您给推荐一下。 单点的话，我们特色菜也很多，比如有香煎法国银鳕鱼配加拿大带子，还有烤活鳗鱼，还有泡菜牛肉锅，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可能比较适合大家，还有一些比如说太平洋三色沙拉，漫天飞舞呀，等等等等。 名字都非常的浪漫，听着漫天飞舞哈，对，还有太平洋三色沙拉。 对， 这个太平洋三色沙拉原料是哪些呢？太平洋三色沙拉里边呢有生鱼片，各种生鱼片，还有什么牛油果，还有各种的蔬菜，还有炸的那个蒜片啊，牛蒡丝啊，还有蟹子啊等等，这是它的原材料。 那么这道菜品呢，它不仅营养价值比较均衡，然后它的口感吃起来呢也非常的香脆，还有爽口。哦，哎，为什么要放炸牛蒡丝呢？这个牛蒡呢是从日本引进改良的一种植物的根茎，然后它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还有纤维素、蛋白质、钙、磷、铁、氨基酸、胡萝卜素等，以及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那么它其中的胡萝卜素含量呢是胡萝卜的150倍，哦，这么高啊！ 对，是的，就是确实有些人是比较追捧这个牛蒡的， 对， 是因为从它的这种营养的价值来考虑的， 对对对， 健康食品， 对，而且我们店里呢也有很多菜品里面都会加有这个牛蒡的这个成分。 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太平洋三色沙拉之外，您再给我们介绍几款。 好的，我们家另外一个比较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也是我们主打产品，就是那个活鳗鱼。那鳗鱼呢，我们选用的是产自福建的，它的重量呢在1斤到1斤半的鳗鱼。 为什么要一定选择1斤到1斤半的呢？ 是这样，因为只有这个重量的鳗鱼呢，它的肉质呢是最细嫩的，然后鱼刺呢是最软的，是口感最佳的时候。 哦，就像我们有的时候选鸡要选到几个月的，这个鱼呢要选重量1斤到1斤半的时候，是它肉质最细腻、鱼刺最软、口感最佳的时候。对，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重量之外，咱都不选择。是这样的，这个重量之外的鱼我们不选择。 说到鳗鱼，大家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日本的最好哈，也有很多的餐厅也是标榜自己的鳗鱼是从日本进口的，那为什么你们的餐厅的鳗鱼是从福建进的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鳗鱼呢，它不管是日本客人也好，还是中国客人也好，都比较符合大家的口味。现在呢，在日本它的鳗鱼已经供不应求了，所以现在日本那 日本现在已经在从我们中国的福建进口大量的鳗鱼到日本去。 也许您在日本吃到的鳗鱼是从我们福建进口的哈。是的，是的，是的。除了在采购上，我们有严格的统一标准之外，在处理鳗鱼的工序上，我们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呢？ 有，我们在采购鳗鱼呢，我们有专门的负责人，是按照我们店内的严格采购标准去统一采购的。然后每天早上采购完以后呢，是 直接配送到各个门店的，配送到门店以后呢，这个处理鳗鱼的这个工序呢也比较多，它分为5步来完成的，杀、烫、刮、蒸、烤。那么第一步呢，进行宰杀，大家都知道这个鳗鱼它身上有粘液， 对，特滑溜，不好弄 啊。对，你而且它是活鳗鱼嘛，你可能也不太好按住它，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对那个厨师的刀工还有技术都有很高的要求。那么进行宰杀完以后呢，去头去尾还有去骨，我们会进行第二步，用那个开水呢 烫去那个鳗鱼表皮的粘液，嗯啊，烫去粘液以后呢，第三步我们再把那个所有的粘液全部刮掉， 刮掉， 对，然后第四步呢进行那个清洗干净以后上锅要蒸25分钟，嗯，那第五步就是烤制了， 蒸完之后再烤， 啊对，蒸完以后再烤，那这个烤鳗鱼呢对那个厨师的厨艺要求也比较高啊，嗯，因为它的工序呢也很繁琐， 需要那个不断的反复刷汁儿，5到6遍， 这样让它这个味道进去哈。 对，因为你一次刷汁的话，它的那个味道肯定是不够的，包括颜色还有那个汁儿，嗯，不能够渗透到里边去，不断的翻烤，然后不断的刷汁儿，只有这样烤出来的鳗鱼呢，它外焦里嫩，鲜嫩多汁儿，肉质细腻。 所以一道就是让大家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好的菜品啊，从它的采购原材料开始到每一道工序其实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是吧？是的，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最后给大家呈现的是一道非常精致的菜品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RBC精英会。 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这是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哈，如果是单点的话有几个特色菜，嗯啊，比如说太平洋三色沙拉、漫天飞舞，嗯啊，香煎法国银鳕鱼配加拿大带子， 对， 刚才您说的活鳗鱼， 对， 还有泡菜牛肉锅等等哈，这是单点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必点的一些特色菜，是吧？ 是这样的。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这个自助哈，自助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哈，我们的自助 都分为哪几个档次呢？自助餐的话我们分为4个档次，180，288，295，还有398。哎呦，其实这个自助的价位不低呢，是吧？那肯定要给大家提供相应的菜品啊，是吧？嗯，是的，我们那自助餐里边呢比如188元无限量提供了170道菜品。哦，180道啊。对，里边呢比如包含了各种的沙拉、生鱼寿司、什么天妇罗铁板、烤鱼、 酒水饮料等等，这些都是无限量供应的。嗯嗯，哎呀，如果说您是大胃王的话，要把178道一样尝一口的话，那您就相当于1块多钱一道菜。 是的，是的。 但是我想这样的大胃王很少很少。另外3个档次的呢都包括什么样的菜品？ 肯定比这还要多很多哈。对，在这个178道菜品的基础上我们又多出来了 很多道菜品，从258以上，258、358和498，它每一个价位里边我们会多出来每个人3道头菜。嗯， 比如258里边的有铁板的鲍鱼，嗯，盐烤大虾，还有炙烤银鳕鱼。那358里边呢有那个活家鲫鱼刺身，啊，这个鱼蛋你可以选择刺身也可以选择清蒸，还有铁板小奥龙、爆汁辽参。498里边呢有那个雪浓和牛，还有金枪鱼腩， 还有那个铁板蒜蓉蛏子王，嗯等等。 哎，这是3道头菜哈，这个3个档次的自助餐里还有哪些特色的菜品呢？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好的。258里边的一些特色菜品呢，比如说有那个海胆，嗯，甜香，还有生蚝等等。因为我们在这个价位里边，就是我们的海胆选用的是那个朝鲜胆，而且它是鲜的海胆，是不限量提供的。嗯，现在日餐的这个餐饮行业里边，在这个价位你能吃到海胆这些无限量的 这种餐厅还是比较少的。嗯，因为有的时候哈，就是越是这种高档的自助餐，有一些高档的菜品它会限量的，是吧？ 对，嗯，但是我们这个海胆是无限量的。嗯， 好，那358的这个特色菜品呢？ 358里边比如鹅肝，嗯，还有牡丹虾，还有佛跳墙呀等等，这也都是无限量供应的。嗯，498的一些特色菜品呢，比如说有那个加拿大带子，嗯，还有阿拉斯加 蟹腿、天妇罗，还有一些进口的清酒以及饮料等等。嗯，就是进口的这些原材料特别多了，是吧？ 对，特别多。嗯， 除了这些主菜之外， 嗯， 还有一些恐怕一些蔬菜呀、饮料等等这些哈。 对，包括一些各种贝类呀、虾呀、牛肉呀、海鲜呀等等。我们自助餐呢，基本上比如498，嗯，的自助餐你可以吃到 300多道那个菜品，嗯，不含酒水饮料。哦，哎，那咱们这个自助餐是中午晚上都有呢，还是说要分时段？全天都有，全天都有。对，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哦，大家可以随意去安排时间了。对，是。哎，那在您看来， 这个是单点的更受欢迎还是自助最受欢迎？它这样是符合不同的消费人群的选择。我今天要是想宴请一个朋友或者想吃的好一点，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那个单点的精品菜品，它的因为它菜量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菜品也比较精致。那一般的像朋友聚会呀，同事聚会呀，包括公司用餐呀，这些呢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自助餐， 因为它有4个不同的价位嘛，根据您的那个要求和标准去选定那个价位去用餐。因为自助餐咱们这里边谈到的就是特别多的这种生鲜海鲜，对啊，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吃这个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特别新鲜， 是的， 安全是第一的，是吧？ 是的， 咱们这个菜品怎么样保证我们的这种安全性、新鲜度？嗯， 我们店里的所有的原材料，从采购到收货到制作， 到出品，我们每一步都会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按照这个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去制作出来的菜品，包括我们对这个一些海鲜，因为它有的很多是进口的海鲜嘛，我们对它这个海鲜的那个考察，比如说它符不符合咱们国家食药局的一些规定，有没有这些相关的那个资质，这些我们都是必须经过严格的去 考核，然后去考察。那比如说那个生鱼片，所有生食的这些东西，我们当天肯定是全部扔掉，因为你不能在第二天提供给大家了， 就怕有细菌。对， 因为它是直接入口的食物嘛，如果你要是保存不当或者它的原材料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们是坚决不允许上这道这种食品的。所以我们会选择把它全部给扔掉，然后熟食的一些呢，比如说我们能够符合这种第二次能进冰箱里面保存的，然后我们给留下，其余的不符合的话也是当天全部给扔掉。 这样的话也保证那个顾客们只要在惊喜度吃到的每一道菜品都是放心的，然后安全的、新鲜的菜品。对，确实尤其是自助餐海鲜要多的话，大家就是要吃一个新鲜度，是吧？ 是的，是的， 安全卫生新鲜， 对，是的， 口感才会好。 对，是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RBC精英会。 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午间商务套餐哈，这个商务套餐我们大概有多少种？ 午间商务套餐呢，我们大概有五六十种。它有比如说有盖饭类呀，有寿司，还有面条类，还有铁板类，还有粥，包括还有那个各种锅类。然后我们所有的套餐里边呢，它都搭配的有水果沙拉、蛋羹啊、咸菜，还有小菜啊、酱汤呀等等，就是荤素搭配嘛，营养比较均衡。 像这个商务套餐呢，一般就是特别适合于那种，中午比较忙碌的那个上班族，大家去吃这个。那我们的商务套餐的价位一般是多少？商务套餐的价位从30多，到100多不等。 就是这样也可以满足不同的消费群体和需求。那么现在很多人习惯于点外卖。 因为确实中午时间很紧张，或者是就不愿意动了，不愿意下楼了，甚至哈。 对。 那我们这商务套餐可不可以那有外卖？